故第二月等能生五事故，此中难易。若有十即为，容有合合甲，能合实非有，所合甲成无。这个成为事论呢，复破彼言，在成为事论中呢，也有类似破斥金卜师的论文。非合合相，一诸即为有实字体。这个合合相是众多即为积聚在一起而显现的色等法的体相，所以合合相一定是假法，因为它是依众多实有字体的即为聚在一起，然后假名安立为合合相。那么离开了实有即为，合合相是没有真实的字体性的。为什么合合相没有实字体呢？分则彼实，似彼相是，定不生故。这个则在成为事论里头做析字，所以是分析彼实。所以后面因为也有很多地方刻，因为他们以前刻板的时候，可能在写的时候，析这个字写的跟则或者是车那个拆那个字写得很相像，所以有时候刻板会刻错，把西字刻成折字或者是拆字，所以呢我现在后面都把它改成西字。那么将彼合合相分析到不成合合的时候，那么能认识彼合合相的事就决定不能升起了。如果合合相是实有的字体法，而且合合相它又大于即为，那是合合相呢就应该具有所缘缘的二义。那它具有所缘缘二义的话呢，合合相就应该能够升起四比合合相事，就是能源律合合相的事呢就应该升起。但是呢我们把它分析，把这个合合相分析到很小的时候呢，看不见了。所以知道呢合合相本身并没有真实的字体。彼合合相既非实有，故不可说是五事缘，故第二月等能生五事故。彼合合相呢既然是即为合合组成，当然也就不是实体法了。那么唯有实体法才有引发事升起的功能。所以合合相呢不能作为五事升起的真上缘。就像第二个月亮它本身是不存在的，所以第二个月亮它不是实体法，也就不能引申五事，是一样的道理。也只有在眼识错乱的时候才会看见第二月的妄相。此中难易，这里主要在难问金布施的意思是说，若有实即为，容有合合假，必须要先假设真的有即为的实体，然后呢我们才能够讨论即为合合聚成色等假法。即使假设真有即为，合合假法呢我们前面讨论的也不能够成为五事的所缘的对境。能合实非有，所合假无成，更何况能合合实体的即为根本是不存在的，只是你金布施的妄计而已。没有即为，又哪里有所谓即为聚合而成的合合假法呢？这个是成为事论或是金布施即为合合说的解释。那么我们破斥金布施呢到此解释完毕。那么下面破斥顺正理师，观所缘缘论破正理师言，先由观所缘缘论来破斥顺正理师的即为合即说。如间等相虽是实有，于言等事容有缘意而非所缘，言等事上无彼相故。这个如间等相虽是实有，